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，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幺零零点六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。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我本以为风哥就是老九背后的老板，可没成想老九却告诉了我这样一个事实。 我说胡哥，那姓风的他不过也是给人做事而已，还轮不到他来当老板。 这句话让我吃惊不小。风哥不是老板， 他不过是明面上管事的人，真正的老板另有其人。 风哥居然会听别人的？ 嗨，他妈就是条疯狗，除了会咬人他会什么呀？ 老九言辞之间似乎颇不把风哥放在眼里。那真正的幕后老板是谁啊？听我这么问，老九忽然警觉地盯着我反问。 你问这个干嘛呀？ 好奇，随便问问。我没想到老九居然这么警觉。 哎，其实胡哥，我也不是故意瞒你啊，我也不知道幕后大老板到底是什么人，反正据说是个大人物。 老九似乎很想避开这个话题，就随口敷衍我。我还想追问，可他却反过来问我了。 啊，胡哥，你什么时候对古籍善本这种东西感兴趣了？还 我知道用忽悠三角眼那套骗不了老九，只好说，我听说最近很多老外对这类东西感兴趣，就想淘换淘换，捡个漏。我本来说得很含糊，只是借着之前有人说这东西热门，没成想老九一听咧嘴笑了。 你也听说了？哎呦，胡哥就是胡哥，消息真灵通。 我也不知道老九说的是什么，只好的糊弄过去。 哎呀，这香港回归了它就是好啊啊！那边搞个什么论坛，说中国古籍有价值，嘿，这边市场就有反应了。尤其是一个什么专家指名道姓的提到玉涵经，嘿嘿，刚巧唯一的清仿宋刻呀就在我们手里，我就想着做他一批货。哎，没想到卖的还挺好。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，那看来市面上的假玉涵经都是从这儿流出去的。你们手里真有清仿宋的玉涵经？ 嘿嘿，别人要是问我肯定说没有，但胡哥你问我就不瞒着了。 说着便从怀里掏出一本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了过来。 嘿，就当是为上次的事情赔罪了啊。 我将信将疑地接了过来，牛皮纸包得密不透风，我小心翼翼地拆了半天才拆开。面前摆着的一本东西看似和刚才一样，同样的题名页上写着广成先生玉涵经，翻开之后里页同样写着一行字，南陵徐乃昌影魔宋本重雕，但显然不是同一级别。因为光从纸张遗像来看，这就是个有年头的东西了。 人工把纸做旧的手法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无非是染色和烟熏。然而经过染色的纸颜色鲜丽而不沉，表里不一。经烟熏做旧的纸呢，粗看似旧的，细查可以发现其带有焦褐色，不同于古纸的暗灰色，且纸质变脆易碎裂。真正的古纸因为年代久远而呈现出灰暗的颜色，与人工做旧的那可不一样。灰暗的颜色是常年累月自然而形成的，灰的均匀，色淡而匀，表旧里新。眼前这本御寒经的纸就是那种表旧里新的古纸，绝对不是新纸能做出来的。不过鉴于这里是贼窝，我自然要谨慎对待。此刻本为单册纸本，11行21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双顺黑鱼尾。除了题名页之外，卷末还有一篇御寒跋。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，又增刻新的序跋，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，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。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，或涂改其中的年代，也有人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。然后我又对墨迹、字体、内容等细节都做了细致的检查，居然没发现什么破绽，我不禁大为惊讶。虽说清代仿宋的课本也不是什么珍宝吧，但真的毕竟和假的有着天壤之别。老九看着我的表情洋洋得意。怎么样胡哥，嘿嘿，我没骗你吧啊？我心里头还是有些怀疑。我再看一下，让我再看一下。我本来也没有抱多大希望，只是想拖延一下时间，但是随手翻到一页，突然看到一句话，觉得有点奇怪。反复终始则不知其端者。我不由得一愣，想看个仔细，可是后脑勺在这个时候突然感到一疼，我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失去了知觉。我再苏醒过来已经是几个钟头之后了，而且我不知道自己躺在哪儿，只觉得阳光很刺眼，后脑勺火辣辣的疼。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耳畔却响起韩城的声音。别动，你可能有点轻微脑震荡，先躺着休息会儿比较好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只能乖乖躺着。我问他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怎么这么臭啊？他笑道，哼，垃圾场能不臭吗？垃圾场？我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记得我当时在鉴定一本御寒经，我看到个很奇怪的地方，然后我就不记得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里面的情况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一直躲在外面监视，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所以我把车停在了一个那幢楼看不见的地方。我先是看到有个男人敲门进去了，后来又看到有两个人抬着个大箱子出来，还叫来一辆车给装车上了。直觉告诉我不对劲，我就马上开车跟了过去，结果就跟到这儿来了。他们把那个大箱子丢在垃圾场之后就走了，我等他们走了过来，跑过来拆个箱子一看，哼，里面就是你这个大活人。我听韩城说的轻巧，本想骂他几句，可是我一用力脑袋就晕得厉害，只能有气无力地说，幸好他们里面是个活人，要不然我做鬼都不放过你。你大爷的，你命硬，我知道你死不了。我懒得跟他斗嘴，抬手挡在了眼睛前面。老九那么混蛋王八蛋下手真那么黑， 老子回头一定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 韩城奇怪地问，老九怎么这么耳熟？ 那天晚上你们第一个抓的那王八蛋就是他。 韩城顿时恍然大悟，怎么会是他呢？ 我说我哪知道啊，你们还不赶紧抓他，他谋财害命啊。这是 说到谋财害命，我下意识的一摸口袋，空的，我顿时叫道， 坏了，他们那王八蛋把钱拿走了。 韩城的手在我面前晃了晃，手里有一沓百元大钞。 说谁王八蛋呢？ 我顿时松了口气，原来是你这王八蛋拿走了。这是公款，我当然不能让他落入贼人之手了。 你说谁是贼人呢？ 愿意自己对号入座，活该。哎，不对，怎么只有3000啊？ 坏，我一愣，赶紧说，我看货之前那个三角眼说要先交钱才给看，我拗不过，就只能给了他2000。 真的吗？ 收价包换，童叟无欺，不信你自己搜，我扭过来啊，你得找。 休息了一会儿，感觉不再晕眩了，韩城扶我起来，说要送我去医院做个检查，说万一有后遗症就麻烦了。坐在车上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几个钟头前，在那栋小楼里，我鉴定的那本《御寒经》一度让我以为是真的徐乃昌仿宋课本，直到无意间看到了一句话，这才让我起了疑。反复终始，则不知其端者。这句话的最后两个字不通啊。一本传世的脉学著作是不可能会有这种不通顺的语句的。何况古人又对斟酌字句非常考究。但是陶子霖作为一代刻工大家，也不可能犯此等低级错误啊。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对了，韩城，我在那栋楼里看到许多装着古董的箱子，那里可能是一个他们用来藏假货的仓库。 我突然想到了，不能白白挨这么一闷棍。韩城一边开车一边说， 救完你我马上就通知局里了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同事们赶到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，他们动作很快，而且风卷残云一般，几乎什么都没留下，只留下一些没什么价值的残瓷碎瓦。一定是老九那王八蛋，本来三角眼不知道我身份，老九一来就穿帮了，这小他妈学精了。 我伸手去挠脑袋，手一碰到后脑勺，一阵疼痛就让我忍不住直呲牙。按照你说的，老九可能是风哥手下一个小头目，他们这个非法组织规模不小，看来发展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，再不根除的话，早晚会成大患。 不对！我立马大叫了一声，韩城让我吓了一跳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老九无意间说漏过嘴，峰哥不是老板，只是个明面上出来管事的人，他们真正的老板另有其人。 什么？韩城一个急刹车，惊讶不已的扭头问我，你说的是真的？ 老九不像是故意骗我，这个人见利忘义又胆小怕事，如果峰哥是真正的老板，他不敢当着三角眼的面跟我这么说。 这也不是我信口开河，老九这种人进局子10分钟就能招供，若他真的投靠了峰哥，打死他都不敢这么说。韩城狠狠地砸了一下方向盘，骂了几句该死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道， 难怪之前我们的调查一直没有进展，峰哥这条线我们已经跟了很久了，每次到关键时刻线索就断，如果峰哥只是个幌子的话，那这种事情就说得通了。不过这个幕后老板实在是狡猾，居然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峰哥这样的狠角色居然会被人差遣替人挡箭，替人当狗。妈的，看来这个幕后老板的手段不一般。 胡闹， 关于这个人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线索？比如你们这个圈子里有没有什么传闻流言之类的？我想都没想就摇头，没听说过。这种事情是那么容易就暴露的吗？韩城想了想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于是重新发动了汽车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沉思。我确实没有骗韩城，我没听说过什么关于在这事儿的流言蜚语。事实上呢，在老贾带我去吃满汉全席之前，我甚至都没有真正接触过古董地下黑市，因为这是个非常注重自我保护和隐藏的圈子，没有熟人介绍是进不去的，所以他们警察想打入内部几乎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有行里人帮忙。不过做古董生意的都对警察敬而远之，怎么可能帮他们呢？可只要好好琢磨一下，也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可寻。这门生意涉及很多造假、鉴定等古玩专业知识，外行人是做不来的，一定是行里人，而且还得是个老江湖。我曾经在研究古董造假的时候跑了很多地方，甚至专门为此拜师学艺过，所以对国内的文物造假情况我十分了解。江西的景德镇、浙江的龙泉、广东的潮州是中国最大的假陶瓷重灾区。河南洛阳伊川县有个叫燕建村的小地方，居然是中国假青铜器的制造中心。然后还有盛产汉代玉器赝品的安徽蚌埠，造假书画闻名的天津鼓楼地区等等，这些赝品大部分流入了像夫子庙、清凉山之类的古玩市场，最后被收藏者错当成真品高价买入。当然了，还有一部分则通过走私等渠道销往海外，甚至有些再回流到国内，价格直接就能翻上好几倍。所以古董不比其他生意，无论黑白，外行人是肯定做不了的。其次，造假虽说一本万利，但也不是空手套白狼，尤其规模如此之大，肯定需要大量资金来运作呀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黑钱还要洗白。现在想想，以风格的黑道习性，就算驾驭得了黑市生意，也没有能力把钱洗白了。所以这个人不光得有经济实力，还要有一定的背景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名字了，只不过不知道怎么对韩城开口。韩城把我送到医院之后，先安排我做检查，然后又去打了几个电话。等我做完检查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等在门口了，问我怎么样。胡闹，我也不知道，医生说等一下就能拿到 CT 报告了。来到医院，我感觉已经好了很多。我刚才和局里通了个电话，老九和三角眼的车已经被找到了。 啊，太好了，你俩王八蛋抓着没有？ 我大喜，瞬间觉得警察有时候还是挺靠谱的。没成想韩城居然摇头了，我看他脸色不对，心里一紧，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 车在沪蓉高速上出了车祸，车里的人当场死亡，目前基本上确认开车的是你说的那个三角眼，而副驾驶座上的正是老九。现场还有大量的瓷器碎片，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些赝品，不过碎成这样已经没什么价值了。 车祸是巧合吗？这是巧合吗？ 我一哆嗦，虽然老九阴了我，可毕竟是熟人，而且刚才还是两个大活人呢，现在居然已经是两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了。韩城皱着眉道，现在还没办法定性，交警大队初步推断是爆胎及刹车失灵导致的车祸，事发的时候也没有目击车辆，所以很难取证。 只有一辆车？ 目前看来是的，所以交警大队认为是意外，但刚巧发现死者是我们要找的人，就马上通知了我们。现在我们的同事也正在赶过去呢。 这他妈也太巧了吧。